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人社部公布，截止到8月15号，全国所有省级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所有统筹地区均已经实现了与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进行对接，而全国呢已经有将近6000家的定点医疗机构进入到了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的系统当中。今天节目就跟周周一起听资讯。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消息，全国铁路呢将会在9月21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而在部分的线路当中呢也增加了客货列车。届时，复兴号动车组将会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的时速进行运营，我国也将会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天气方面的消息，昨天呢已经正式入伏了，这也就预示着秋天已经在路上了。不过气温呢依然会有最后的挣扎。根据市气象台的专家预计，这周的雷阵雨依然会多发。本周内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摄氏度之间，最低的气温在19到23摄氏度之间。专家也提醒大家，夏天的天气呢复杂多变，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交通方面。从昨天的首车开始，又有21条的公交线路进行了密集的调整，其中呢新开线路3条，调整线路12条，撤销线路4条，调整营业时间的线路呢有2条，另外有2条的公交线路增设了中途的站位，方便沿线的市民出行。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 13301125069。 亚薇在我的心目中呢是少女心收割机，因为除了颜值和声音之外，亚薇的歌声也是非常的迷人哦，而且她人缘超棒，还非常有正能量。虽然说外表酷酷的，但是内心温暖又体贴。一定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她的话，我觉得那就完美型男好了。日历呢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八月奋斗季，跟我们一起正能量吧。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过一场妒忌幻灭，沉溺波折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要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在宁夏银川的街头，一个女孩发现老人不敢过马路，于是便打着手势示意来往的车辆停车，搀扶老人安全通过。当女孩返回的时候，经过的车辆也都主动的为她停下让路。今天969和你一起见证每一个温情瞬间，在这里也要提醒你，记得文明停车，礼让行人，让温暖成为城市里亮丽的风景线。

而在这里呢，九六九也要提醒大家，虽然说刷二维码付款比较方便，但是潜在的安全危险却不容忽视，商家要定期的检查自己的二维码是否发生了变化，而顾客在付款的时候呢，也应该跟商家确认一下，以免产生纠纷。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每到八月底，开学就成为了新一季的话题。那在开学之际呢，各大高校也迎来了新一批的血液，小鲜肉小鲜花是纷纷走向了校园里。回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还觉得蛮开心的。而且当时上大学的成本呢，可能除了学费之外就是生活费了。最近呢，有媒体在北京的部分高校也做了一项调查哈，说近三成的在京大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超过了1600元，其中餐饮伙食所占的比例高达了48.16%。不知道你在读大学的时候每个月的生活费又是多少呢？其实说到大学生活费这个话题，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共同的语言。那一提到这个大学生活，也有一些人会回忆起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现在回忆起来，上大学真的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四年了。那不知道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这里是经典99，我是周周。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要送给大学新生的一些祝福之外，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9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说说你在大学时光里发生的让你至今为止都很难忘的故事。 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

一层尘土，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Apple's grown like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中国品牌节被誉为中国品牌界的奥运盛会，从2007年至今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在重温过去的时候，那些曾经在中国品牌节历史上出现过的政府的相关领导、知名的企业家、品牌泰斗，还有权威媒体大咖以及各行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每一次的出现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品牌联盟北京咨询股份公司董事长、品牌联盟商学院的院长王勇先生，给我们讲述关于品牌节的故事。 我们是从2005年开始，创办品牌联盟。2005年是个什么时间呢？是我刚刚从北京大学的国发院EMBA 毕业的那个时间。在毕业前夕呢，我跟林毅夫教授有一次对话，林教授就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迅猛，但是中国的品牌确实太弱了。如果王勇你能够有这么好的资源，也有这么好的激情，能不能做一点跟民族、跟国家的发展相关的事情？哎，我就想到了品牌。 品牌联盟一直坚持以品牌让中国更受尊敬为理念，他们也是中国第一个致力于推进产业品牌化、品牌产业化的活动性、学术性、联谊性的品牌活动与传播平台，也是中国品牌节的主办单位。尤其今年刚刚结束的第11届中国品牌节上，更是有很多的亮点。 那创世与共进呢，是我们今年的品牌节的主题。国家在创造一种势能，那我们这些企业家、我们这些品牌自然而然的要跟国家一起来共同进步，所以这就是叫创世与共进的这个含义。无论是创世与共进也好，诚信与创新也好，我们都是服务于品牌让中国更受尊敬这样一个梦想。 中国品牌节作为目前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年度品牌盛会，已经成为了宣传展示中国自主品牌形象的综合传播平台。而王勇先生在支持品牌的道路上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中国呢，现在正在走向世界，世界呢也在了解中国。那么我们中国呢，通过品牌、通过外交、通过文化，在不断地讲好中国的故事。其实每一个中国品牌就是一个中国故事，我们把我们的故事背后的这种坚守、这种诚信、创新，要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出去。做品牌是要三心二意，下决心大家都会，但是树信心它是一个科学的过程，需要梳理我们的资源禀赋，需要呢就是了解我们的优势。但是光有决心和信心还是不够，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靠耐心。没有一个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坚持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是诚意，第二意就是创意，就要把你好的东西通过恰当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家愿意接受的方式说出去。 节目的最后，王勇先生也说出了他对于中国品牌未来发展的期许。 理解市场，满足市场，最后呢可能就会创造市场。所以呢，只要我们热爱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并且尊重这个世界，中国人、中国国家品牌以及中国的所有千千万万的企业品牌，就一定能够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会明白。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有音乐才子称号的林俊杰写出了很多经典的音乐，那今天要推荐给你的就是破风的主题曲，也是林俊杰演唱的，叫做你有没有过。破风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过，它是以自行车运动为主题，展现了面对挫折的青春无悔。而向来都非常喜欢林俊杰的创作导演林超贤，这是因为林俊杰不少作品当中曾经展现过青春励志的气息，当然还有他在音乐制作方面的不凡才气，特别邀请到林俊杰再次进行合作。歌名你有没有过，也是透过音乐邀请听者和自己进行青春的对话，回忆自己也曾有过的年少时光。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继续来听到林俊杰你有没有过。 都什么时候了，浪潮退下了，你还坐在这夜、等天气或心情，决意都不可，拖拖拉拉，勇气不见了，风 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行到终点，我们只能说再见。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套牌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戴着你的面具到处行恶，明明很多被扣分的地方你没去过，却被扣得不要不要的，委屈的没处说，这时候就应该定期查询违章记录，谨防一查吓一跳的尴尬局面。发现自己的爱车被套牌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搜集有力的证据，当你发现自己的车被套牌了，一定要马上搜集各种证据，各种停车小票、高速收费小票、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还有小区的录像等等，证明你并不在被扣分的地方。再者就是向交管部门申诉了，谁愿意莫名其妙的挨刀呢？收集到相关的证据后，车主就可以到当地的交管部门提出车辆被套牌的申诉，也可以去违法所在地进行申诉。如果你实在不想要这个车牌了，可以申请换车牌，被这样的车牌整翻了，实在是不想要了，可以跟相关的部门申请换车牌，交管部门会开具车辆被套牌的说明，你可以到车管所申请更换牌号。如何降低被套牌的几率呢？首先要妥善保管车辆的所有材料，车辆所有人信息证件、车辆合格证、发票、保险凭证等等，不能被任何人抄录或复印，不要随意将相关车辆材料交由非正规代办机构代办牌照，在注册登记取得号牌之后，不要将车辆交由不正规的修理厂维修，以免车辆信息被泄露。还要确保车辆的发动机号和车辆的识别代码不泄露，对复印件要妥善保管。此外，车主要经常查阅车辆的交通违法记录，一旦发现有疑似被套牌嫌疑，应立即向交管部门报案取证。车主的手机号码变更时，及时到车辆登记地车管所办理变更登记。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套牌车很可恶，没有遇到那当然更好了。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孩子气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要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